锵锵三人行，哎，又婷怀孕了啊！这个家辉刚才很悲伤的这个告诉我们， 他说就是他不小心，让我们很多猜想。 对，家辉很幽默是吧？都是我不小心。 我话还没讲完呢、啊，你们反应、哎，你们心地太差了。我刚才说又婷怀孕的，都是我不小心讲、嗯。我还没讲完，你们就马上反应很大。 接下来还有一句呢。 那是因为我那个不，因为我请了他替我学生分享一讲座。嗯，我说我不小心请了一个孕妇去，万一她讲得太激动了，影响怀孕的状况，那就不好。而且说她假如生了出来，我还是想会比较像我，还是像文涛，还是 你们就趁着人家又婷不在这儿是吧？ 咱们俩也顶不过人家家一铁人， 铁人三项，我们两项。 对， 是可能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怀孕的时候那个 baby 假如来做节目经常面对谁啊，听说会有影响的。 对的， 影响他 长。我儿子跟你们一点都不像。 不是绝对的，当年家辉的女儿就曾经在锵锵三人行来坐台小姐啊，坐在主持人的大腿上啊， 坐在你的大腿上， 坐在我的大腿上啊。当年 几岁的时候？ 没错，三岁吧，童年创伤啊，到今天平复不了。 所以他女儿现在就找对象就喜欢找大的岁数的，戴眼镜的，毕竟都是有影响的。 主要是像这是跟爸爸有关，不是跟你有关吧？ 几乎是所有女生在某个阶段都比较向往年纪比较大的嘛。因为为什么？因为年轻我们谈过嘛，小鲜肉嘛，很多事情没得满足他们嘛。 对，所以你不要以为小鲜肉是今日世界的这个潮流。嗯，要照我说呢，今日世界的潮流啊，是老炮都出来了。嗯，你说是不是？ 老司机嘛。 对，哎，老司机，老司机，对吧？多年无照驾驶的经验。 我告诉你，理由是什么？因为无照驾驶的经验很好。另外呢，因为道路，生命的道路越来越复杂了。只有老司机懂得生命的道路，哪里转弯哪里。 现在新无人驾驶了怎么办呢？啊，现在新无人驾驶了，就是单身也可以了，怎么样呢？哎，人家自己都找一精子库。 这不行，这蛇无头不行啊！这个就连美国也得有个总统，对不对？再自由，哎，我说你看美国就是你们光注意到一个特朗普，光注意到一个希拉里，没注意到这个岁数都不小了。 哦，都快70了，我注意到了。 我 一个69，一个70嘛。 对，我还注意到。我这次看这个录像啊，我觉得希拉里身体是有点 是的，是的。我昨天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时间 Trump 说特多的时候，他就那儿有点呆了。 对， 我特别善于观察领导人的身体状况，你知道吗？就是你注意他不是说他到后半截才颓了。希拉里在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眼睛老闭上，老在讲，你再看他一开头，哪怕是开头按说最精神的时候，讲着讲着眼睛就这样。 他是在看东西吧？他眼睛往下在看东西。 不是，其实那是一种啊精气不振的，我觉得一种表现。老中医又开始了。 但可能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以前吧，他一讲话就咳嗽，就跟我那时候一样。他昨天90分钟没有咳嗽，可能是不是吃了什么药，然后犯困。哎、 我也想到了，你难保这种啊，他要嗝儿了怎么办？又来了，那完了。哎，咱可以看看啊，这一场这个就说美国比美国春晚超级晚的收视率，恨不能都高了啊。穿的跟结婚似的，吵的跟离婚似的。哎，你瞧，哎， 这中共网友太混评了吧？ 我老觉得这个特朗普，你别说，他上台时候做出那个表情啊，感觉他幻想他是007，他有点那么个男人的那么个坏坏的劲儿。你再往，而这个希拉里一直在笑，你看，说表情包嘛，这个不愧于这个雅号。然后你再看，这个哎，希拉里一直是在这样笑。我觉得就在他这几十天之内，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我有这种感觉。你再往下看。哎，你看人家就说了，吵得跟离婚似的，但是美国人就是这样 ，fair play 还是握手的，对吧？然后你再看下边，不仅这俩握手，连老公克林顿和女儿也在现场看，然后你再看特朗普这一家啊， 大长腿， 他的这个大长腿啊，美妻哎也在底下看，你再看，你瞧，这是 家属上场， 两个家属互相之间也这个。握了手， 其实不太礼貌的，通常不应该男女不应该握得这么紧的，是轻轻的碰的，一般的。 他们可是他们本来就认识，还网上还有一张那个合照嘛，就显示他们特别亲密，还搂肩膀呢。 对啊， 没关系。 而且特朗普，你听说了吗？有点鸡贼的，那个观众席里啊，他特意请了一个，说是当年承认 跟克林顿搞性丑闻的一个女的， 这个事情要去澄清， 就扰乱军心。 他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就是他后来其实没有请那个人，他事先放话说要请那个小三嘛，就所谓的这就这个小三过来坐在第一排，让希拉里看到。我当时想，这也太渣了吧！我就觉得你这种人都能当总统，如果使这一招太阴了。但后来呢，他的幕僚就说那个人没答应来，他们也没准备请，而且特朗普在后来跟他辩论的时候还讲到了一句说，你看我多么的人道，我多么的宽容。其实他在说我没有请他，他是故意说我没有请他，但你一直在攻击我的家人，他在说这个。 要叫我也不请他，我请莱文斯基。 莱文斯基 绝对把希拉里 莱文斯基肯定不会愿意来，因为在这件他在希拉里参选之前，你不觉得莱文斯基已经被摆平了吗？他有一段时间不是出来写文章啊什么的。 哎，莱文斯基那个演讲讲得相当好， 他绝对已经把这件事情，他知道是他竞选当中的一个炸药，一个地雷，已经让他先炸完了，他绝对不会 摆平了。坦白讲，从众想之下必有勇女嘛，你给他，我给你五十万美金。 克林顿的那些女太多了，找一个出来， 而且找他莱文斯基来还不止坐在台下，还要给他一根雪茄，叫他咬着，你不点就行了嘛。就那个莱文斯基 蓝色的裙子对吗？还要穿蓝色的裙子。 而且刚说那个 Trump 那个翻译叫特朗普 ，我们也叫川普，也叫床铺， 香港叫川普啊，是说他说不请他，他也很狠，他说我为什么？到最后不请了，我是为了你们女儿着想。我知道克林顿跟 Hillary 你们女儿会在，我不想她太难堪。 这不是故意的吗？ 对啊， 就好像我知道你的这个死穴在那里，其实我就放， 可是 放了你似的。 他后来好像说他会考虑第二次会请了，他说要还击。可是我那个看法很少跟文涛是同意的，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昨天我爬起床看哈，一看第一个我好怕。就是看到真的 Hillary 一开始啊，完全精神不集中， 对， 而且完全看不到，我以为是灯光啊，打灯光， 就是看不到下面，精力不够的样子。 我当时特别怕，他就一头就栽倒了，完了。 对，而且反应有时候有一秒半秒的 stuck， 这边哽住了。你觉得他反应不过来， 所以你光注意是什么要选出个女总统，你没注意要选出个老总统。 有 这岁数， 他们俩如果宣誓就职，一个是69，一个是70嘛，都不行，跟奥巴马那时候那种那个年富力强都不行。 按道理没有问题啊，里根70多当总统啊。当然重点是说经过了 Clinton， 也经过了英国以前的首相哈，那个谁 Tony Blair 也很年轻嘛，然后奥巴马很年轻，经过了大家看习惯了一个年轻的总统之后回不去了，习惯了那个形象，已经没办法再接受里根那个形象。 所以你看，我就跟你讲里根，我就想起啊，里根当年这个竞选的时候有个名言，因此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辩论的时候哈，就包括像我们主持人，有些人很佩服，说主持人即兴反应这么快。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真正的秘密，实际啊，你要有准备，至少你得准备一半，没有准备你也就没有即兴，是靠不住的。很就是你包括比如希拉里讲的很多话，他是有准备的。所以比如说才能够对这个特朗普啊反戈一击， 对吧？特朗普我觉得有点像班里那个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就说你准备了。希拉里说我是准备了，而且我还准备当美国总统。这就是事先想的。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呢？就这个里根当年跟他的这个辩论对手，也是辩论对手就攻击他说，你都什么岁数了，你这怎么的， 对对对， 怎么样。 对， 里根就说，我不会这个拿年龄这个问题来炒作，正如我不会说你年纪小没有经验一样。说的连他的辩论对手都乐了。所以就里根的这种会来事儿，你知道吗？他会幽默。 昨天特别有趣，就是后来在网上的那种网民调查哈，网络民意调查都认为是 Trump 赢了，但是专业机构做的调查都认为是希拉里赢了，而且是大比分。专业机构是受他去访问那些登记选民嘛，就很严肃的，而且你每个人只能就是你让你只能选一次。希拉里是60%几，只有10%几的人认为是川普赢了。那网上呢，就完全是相反的。后来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川普其实确实表现的有点问题，反而激发了他的粉丝去网上狂点。他那个网站是开放式嘛，你点多少次都可以嘛，就那样。而且川普，我昨天的感觉就是希拉里，就你刚刚说准备啊，希拉里是准备的太多了，他所有都像他就是用的长句子，那个排兵布阵在那里就是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局。而川普呢，就是太不准备了，可能他再多准备的，他好多问题，我觉得他根本就 什么外交政策那些都没想，然后就在那儿不断的去攻击，他是攻击型的，一不断拿个枪在戳人家，这样哎呀那样子上蹿下跳的，后来跟主持人还掐，就一个准备太多，一个准备太少。 可是 Trump 的怎么讲呢、啊？他的优势一直不在于准备啊， 没错， 他除了 他适合单人秀。不适合像这种。 那昨天对他是很有利的。我昨天看呢，一开始替 Hillary 担心了，为什么呢？我昨天看 Trump 想到梁文道，为什么想到他呢？那个，因为啊，这是坦白讲，我必须承认，因为 Trump 讲来的观点，我们看文字什么，觉得胡说八道嘛，很恐怖，恐怖的人哈，没品的人，像 Obama 说他 indecent， 没品，翻译为中文哈。可是我昨天是真的第一次静心的、安心的坐在那边听他讲话。他跟梁文道有一个什么特点啊？ 哦，过去的发型是一样的。 声音，那个声音啊，不高不低，有股魅力在里面的。我一听 Trump， 我一听，哎，听了一两分钟，突然醒一下，哎，我怎么听得那么入迷啊？完全被他带着走了。有时候在这里也是，为什么我跟文道一搭档，有时候我没反应，坐下边太好听了。那声音是有催眠的作用的，不管他讲了什么胡说八道乱七八糟，或者说我都懂的东西，可是他的声音讲出来呢，完全把你带进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其实不会在意他讲的内容，你就听进去。我担心很多的美国观众投票的人也是以前哎呀这个疯子发神经，可是这样听着他有没有对他的好感会有的，所以到最后在投票经过两次三次的辩论哈，我担心会有这个影响的。 我对你的这个说法既同意又不同意。同意的是我觉得就是说他适合，他确实很会讲，因为他都用短句子。我能想象就是说他如果单人秀的时候在那里他一个人讲，下面的人绝对是被他给控制的那种感觉。但我昨天也是静心，就像你一样仔细听，会发现他逻辑好乱啊。 嗯，是啊， 就是那个逻辑是吱吱吱转，在说什么那个网络安全，突然说我有个十岁的儿子，他特别会电脑，后来就绕不回去了，就那你说你儿子干嘛呢？然后我觉得希拉里也有点听着听着有点、哎、说啥呢，就 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古话它有几个评价标准，在古代有几个审美标准，叫谢赫六法，有六种。比方说啊，有这个布局，就是你画面的这个布局，你的这个骨架，哎，怎么样合理，怎么样？但是这些不是最高的。说第一条标准，最高的标准呢，那简直是不能学到的，是吧？叫什么？气韵生动。你看特朗普，他没逻辑是吧？哎，他很生动。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义军，你说说他们这次评价怎么样啊？ 你说整个辩论是吧？ 对啊， 看你大家就觉得说不，我个人的话哈，我看的当然，有几个，一个是他们的观点怎么去交锋，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我特别关心，大家很多人在历次总统就是美国总统辩论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数多少次提到中国嘛。但昨天我发现，就也中国媒体啊也有人在说，但是呢，大家还是更多的集中于他整个层面上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挺进步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老是带着一种人家说我了吗，人家说我了吗，但这次呢就是没有好像那么刻意的去找，而是更多的看全球的就是这个影响。本来嘛他国内政策讲得多，但是昨天确实说到中国，我觉得是特别要给那些以为创不上台会对中国好的人，我觉得是当头一棒了、他叫中国去攻打朝鲜，他说 go into North Korea， 然后但后来他的幕僚就去圆嘛，说他这个意思不是让中国去，而是说要中国去关注这个问题啊，要怎么去管。但他用的是 go into 又不是 go after， 一定就是在美国都很大争论说我们、 我有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现在的美国人就投票的，你们都在美国待过哈，他们比如说年轻人对投票选总统这事儿是认真的吗？ 我觉得你有权利，当然就你认真不认真你都是有这个权利的。所谓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他们是不是看脸或者看个性而不看政策，是这个意思吗？ 不，我认为，我跟你说，我如果假想是我哈，要是我私下里的啊，咱不是说公共媒体上，私下里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就是个看笑话看戏的人，我是个厌世的，或者有厌世倾向的人，或者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投川普。 我也 你知道吗？就表示 脚脚 你知道今天就说今天这个年轻人，他们那天讲说这个啊，说中国的这个大学生啊，什么九零后啊，说你问他国家总理是谁，那有几个能说得上来的什么的？我跟你说，你以为只有中国的大学生是这样吗？他们说美国的孩子，就同龄的这个孩子，全世界的青年人不关心政治是一个现在非常 怎么说呢，我不能说多么主流，但是是非常明显的特征，他们就是社交啊，是过自己的日子啊。 不是， 你们这些， 这次你看那个谁，那个桑德斯本来不是也很有希望的吗？多就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去支持他的，很多年轻人会把票原来都投给了他，而且他没上那个辩论会，大家都很失望嘛。 还有一种， 而且你说那而且你刚才说那种不负责任投票也是正常的呀，为什么谁告诉你投票出来一定是一个，谁说什么叫理性，谁确定谁的理性？ 就是说，我所以我问认不认真嘛，就是说 谁的认真谁的理性、啊、 对这事儿要是根本就不在意无所谓， 你也可以不投票， 那也许可以投一个好玩的。我为什么不投票好玩啊？你知道吗，这个里边就有一种不计后果的、这么一种游戏的这种思维。 他也可以计后果。先说年轻人的政治态度哈，在所有的投票选举制度的社会里面哈，年轻人都是不如我们期待的热情的，因为他的生活有其他的方向嘛，对不对、嗯、所以一定会有这种抱怨啊，年轻人对政治麻木等等等等。倒过来呢，假如我们发现一个社会好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们有阶级要投票要什么什么的时候，那个社会通常陷入一个危机里面啊，一定是出了什么大的问题。 五四运动 啊， 诸如此类。 因为美国每一次总统投票的投票率其实都有只有50%多，都不是很高的，因为他没有重大问题。 特别年轻人这一群，所以当全国去做一件事，或者说读一本书，或者说这个那个的时候呢，那个社会其实是很特殊状态的啊、嗯，在我们一般所谓的平常、寻常、正常状态不会这样子。然后倒过来说，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假如他投给 Trump 不一定是为了游戏啊，不一定是为了那个，可能是策略的。我告诉你，之后呢，经过昨天那个哈，在英国的 Twitter 还有社交网站哈，会讨论一件事，因为他们有左派嘛，英国的左派、美国的左派，这是搞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工会运动的，他们马上开会，因为看起来他们觉得 Trump 还是会有可能上台的，然后讨论，他们都是强调公开嘛，把很多讨论的方向公开出来，其中一个公开是说，不如我们发动一个支持 Trump 的运动，为什么呢？让他上台，因为 Trump 代表什么？代表在他们的说法最恶劣的资本家。OK， 他们就说啊，不管你什么移民嘛，把他挡住啊，什么我们要美国第一啊，欧洲什么要我们参与吗？你们要付钱，中东我们把钱拿回来，把钱投资等等了。我们呢，把一个这样的人推上去，而且非常没品，让大家看到美国帝国主义最坏的一面。所以呢，就有利于我们左翼运动的推展，而且全球左翼运动、嗯、等于说这个不一定是像你说玩世不恭啊， 你说 对、哦、 你像这个辩论的时候，希拉里不是攻击这个特朗普，就说你说奥巴马不是美国人、嗯、是吧，然后特朗普一时不也是没准备嘛、他怎么反应啊，他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然后人家英国卫报马上就他拿出来说，就胡说八道，就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说是希拉里说，哎，就这么一个大嘴巴。我觉得好可爱，我现在觉得 这个大嘴巴，他们两人辩论的时候，同时所有的美国媒体，就是主流媒体，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叫做 fact check， 就他们俩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昨天希拉里表现最好的就是关于他那个邮件门的事情，他直接就没有再去争辩了，就说我就是错了 ，it's a mistake， 他说了，因为之前他其实也撒了很多的谎，越抹越黑，他这时候干脆说我错了。川普为什么会跟那个主持人掐呢？就是因为他确实好多事情人家已经 fact check 说过你这个是不对的了，他以前有支持伊拉克战争，他又说没有这样那样，然后跟他掐。我觉得川普特别像我见过的有一些中国的就是商界人士啊，就说他生意， 你想说陈光标吗？ 他就是已经就说他们比如说做某一个公司比较成功或者什么成功以后，他就有一种特别想看全球，就是他会把自己放在全球战略上，觉得说哎，全球不就是像我的公司一样吗？他特别喜欢谈论这个国际问题，把他的生意之道放在国际观这个世界观里面来讲，他不就是这样吗？他据说有人给他做外交政策的那个叫什么建议的时候，他问了人家三次说，我们有核武器为什么不用，我们有核武器为什么不用。就是这样。 哎，他有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他就是说哎，我跟人做生意就是如何能吸引到别人，如何能让别人觉得这个最大，这个最棒。他说我管这个叫诚实的夸张。 这是陈光标。 川普 美国情况表情、啊、川普。哎，这到最后这哥们聊的我居然说是，哎，我为什么该当总统，希拉里不该当，我性格比他好， 而且 我就是能胜利的那种性格，我就能赢， 而且有人埋单啊。像那个 Hillary 讲到一个东西啊，攻击他因为他在 Hillary 民主党的广告也做过的，他找了一个以前替 Trump 来承包工程的、嗯、做他的俱乐部的人，对啊的人，那个人被他弄到几乎破产，因为收不到钱哈、啊。然后那个人替民主党做广告啊，然后替他做了是多少功夫，几个月半年的工程没有收到钱。 Hillary 在辩论里面就提出嘛，像好多人比方说那个什么先生替你做了收不到钱，你那种商人就欺负别人，你的所谓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剥削痛苦上面等等哈、啊，这样攻击。那 Trump 我觉得回应的也是赤裸裸的，像资本家的逻辑，他说是啊，我没付钱啊，因为我觉得他不好啊做的，等于说他做的不好，我就不付他钱啊，这有人埋单啊， 不， 重点是有人埋单。 他们还说这个希拉里跟他说说你那个偷税漏税嘛， 啊、对对对， 这正是我的聪明。 他说他要公布税单，他说我要对我的律师叫我不要公布，但我要公布。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宇军刚才还讲的朝鲜问题。 哦，对，没有，我刚才说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创不上来以后他会很，就是因为他是商人嘛，他就会就说对中国好像就会。讲利益啊，所以对中国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你看他昨天他就是说啊，他说中国要 go into 嘛，那个就是那个朝鲜，听上去字面意思就是说中国要去进攻朝鲜，那不是开玩笑，朝鲜是我们唯一的军事联盟呢、啊、你这是就是说明他的外交政策整个是乱，他不明白。然后呢还有你看他昨天说到那些什么气质啊那些事情，所以你就注意到希拉里在整个拉票活动当中都不穿裙子，一直穿裤子。 哦， 我觉得可能是美国人的这个观念，还是他就觉得美国大众还不能接受一个穿裙子穿高跟鞋的人做三军统帅。你看他昨天穿的那个衣服啊，跟那个默克尔那个朴槿惠都一样，那女的都是一个非常修身的比较长的一个上衣和同色的裤子， 对， 女领导人都穿成那样了。 我就注意到 除了 一般平常我身边女孩穿的这个西装上衣啊、嗯、是没有盖住屁股的 啊，但他们那个特别长， 穿的总是像男人的西装一样、 啊、特别长、而且只有英国现在那个 Theresa May 还敢穿豹纹的鞋子出来，所以就是英国人还是比较比他们更能够接受一个女领导人。 年龄不一样嘛，像文涛你说你认识的、女孩子都没有盖住屁股的上衣， 嗯， 你认识的都是20到35之间的，对，那不一样嘛。那 你给我增大了年龄是吧？我那么老了吗？ 然后那个 Hillary 到了70岁的女人呐、啊，男人也是啊，不能不穿盖住屁股的外套的，因为那个肉松了、嗯、对，你保持了再次怎么好，你不穿了那很好笑的。 我觉得我们的境界比特朗普也高不了多少。 不是那哎，这政治那个，所以他们每一个候选人啊，美国总统都整形嘛，里根就整得不得了，里根那个整，那 Hillary 你没看他吗？他现在是因为啊，前一阵子好像生病啊，这个突然老了，可是他每半年就回春一次的。你看到他每半年了、啊、哎 是吗？ 但像他昨天也其实蛮容光焕发的， 他不是穿那个红衣服显得脸是粉红粉红的、 哎、没有，你看到那个比较紧啊， 靠什么回春， 比较亮。我问过一些美容医生，因为一些医学界朋友吃饭，他们都很好奇嘛，很好奇要看他什么技术，没有就基本的嘛，打针啊这个那个，反正你看那个 cycle 那个循环，每半年啊，你看他哎突然容光焕发、嗯、皮紧了、啊，然后突然没有维修，好像汽车嘛，没维修，半年后又残掉，突然老好多，然后突然又回春这样。 美国人确实总统大选辩论是看脸看得比较厉害，而且美国人确实是电视辩论这个事情是他们就开始的。 对， 英国人呢，他虽然就是民主传统要比他们更早了其实，但是呢，英国人电视辩论比他们晚了50年。嗯，然后呢特别好玩，就是在大概08、09、10年就这几年嘛，突然间就是特别流行，就是领导人搞这个电视辩论，伊朗都搞了，那个时候香港不是当时曾荫权和那个余若薇嘛也是来辩论，然后我坐地铁的时候看到所有香港人在那边看，大家喜欢看，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辩论其实改变不太能改变他最后投票的这个结果的。 嗯， 除了那次戈尔和那个小布什，因为戈尔表现太傲慢嘛，所以那个小布什的那个支持率是有明显上升。 尼克森， 但是从92年到最近的，就是你看到其实不太能太改变他最终要投谁这个东西。 你看我是搞电视的，我就站在大众观众的，我就认为电视辩论这事儿啊，纯粹是让大家看看精气神儿，你知道吧？这俩 他有哎谁貌似占了上风，或者谁啊一直在微笑，比较有风度。大家最后记住的就是这样。 但可是你不觉得让他们大家说清楚也是很重要的吗？ 你说得清楚，我们听不清。你其实电视这种东西就是它就是一个浅薄社会生出来的一种媒体。自打这玩意儿出来之后啊，就没有什么严肃的政治辩论。 可是民主的本质就是要大声说， 因为需要阅读，知道吗？你真正的了解。